相见，好像翻腾锣鼓响彩天也把天地间。

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的生了忙不为了小主也开，打个中国旗，青春风接个彩，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你光武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

Dallas, I love you, Kabul, Nabiya Adina, Ila, Ahardud al-Lawhalin, Nabatali, Basi wala ulila. Al-Hitta mafish yihid bayik lair, Basbusa, Basbusa, Basbusa, Basbusa, Basbusa, Binti Yadusa, Yadusa, Shayla Basbusa.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قيت يا ن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قيت يا نوسة بس يا د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حلوة البسب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Base Pusa 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

升起，升起的时候，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

又是响亮响铃铛，因为勇士向我枪口扑去，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小羚羊，他的血血染红了冰雪大地。啊 继续来听歌，下面请欣赏的是刘和刚演唱的《苍天下的太阳路》，苏小明带出的《我的家在哪里》，